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 我是苏百从，欢迎多多评论，记得收听哦。 第59集，尴尬的饭局。周思月关上门，慢慢回过神，一抬头愣了下，白皙修长的手指卡在乌黑的发间，微顿了下，目光很快从丁宪脸上扫过，停在一旁的苏百从脸上，又回到丁宪脸上，然后淡淡收回，很快恢复了冷淡。他拉开椅子，长腿坐着，一言不发。丁宪莫名的又看到了点他以前骨子里的傲气。邢路飞先是对苏百从介绍， 这是我跟建行的好朋友周思月。 苏百从微微一笑，略一点头， 你好。 苏月，这是赤马科技的 CEO 苏百从先生。 周思月勾唇， 幸会。 这是丁宪，咱们大一学妹。 丁宪从进门开始就一言不发，估计他也不想跟他相认。他本来也打算装不认识他，结果却听周思月靠在椅子上淡淡一句， 认识。 邢路飞惊讶看向丁宪， 啊，哎呦，你认识的人还真不少啊。 丁宪盯着周思月说， 以前是同班同学。 话音刚落，就见周思月嘴角一撇，嘲讽地轻笑了声。此时苏百从插话道， 都是学计算机的。 邢路飞非常明白，赤马是当前互联网计算机行业的领头羊，苏百从又是一个什么都愿意插一脚的商人，而且听说赤马的高级工程师年薪都是50万起。听说苏百从手中有个项目正在开发，多少人都指望能从他那儿分一杯羹呢。要是能进入他的团队，别说年薪50万，10万他们都愿意跟着干。邢路飞忙应道， 我是计科65班的，计行是64班，思月是61班的。 苏百从对这个班号表示疑惑，看了眼丁宪，丁宪跟个小秘书似的立马解释， 计算机科学系简称计科，总共6个班，按照0到5编排，6代表入学年份，我今年入学就是73班。 还有0班？ 那是实验班，入学时会有一次分班考，前40名进0班，简称姚班。姚班隶属信息交叉研究院，不属于计算机系了。 你们都是未来祖国的栋梁啊。 那肯定不敌苏先生。 丁宪点头。邢路飞出去跟服务员要了2箱酒，苏百从又要了2瓶椰汁给2位女生，绅士风度十足。不过邢路飞拒绝了，坚持要陪他喝酒。席间说说笑笑，邢路飞无意间提到赞助的事儿，但都被苏百从轻描淡写的带过。一个个都是人精，不动声色地在话语间试探彼此。但对苏百从这种从商10几年还没怎么吃过亏的商人来说，这俩人就是祖上之肉，任他宰割。丁宪全程埋头吃饭，周思月靠着椅子一言不发，聊到专业的时候偶尔插两句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天南海北地跟着人瞎侃。忽然碗里多了一块鱼肉，丁宪耳边响起一个声音， 怎么老吃青菜啊？ 丁宪蓦然抬头，桌上4人目光齐刷刷地望向他，而他下意识地看了眼对面的周思月，他的目光撞见他深黑色的眼里充满了嘲讽和冷漠。他的手搭在桌子上，捏着透明的杯子，修长且骨节清晰的手指正在轻轻地无意识地摩挲着杯壁。丁宪埋头道， 谢谢。 邢路飞看了眼姬行，觉得这其中的关系耐人寻味。酒过三巡，苏百从把西装脱下来挂在椅子上，手搭在桌子上继续跟邢路飞聊天，再次说到了赞助的问题。丁宪起身上厕所，等人消失在门口，邢路飞看向苏百从，笑意盈盈，把握十足。 有个问题，好奇一下。 你说。 苏先生跟我们小学妹是什么关系啊？ 苏百从坦诚回答， 他舅舅是我好友。 哦，看样子苏先生挺喜欢小学妹的。 苏百从笑得毫不在意。 确实，我是挺喜欢他，也打算等他毕业后请他到我公司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要来，我也热烈欢迎，只不过要比他多一道程序。 这话说的就够明显了，丁宪毕业可以直接进吃吗？这丫头几世修来的福气啊。邢路飞捂着嘴笑， 就多一道吗？ 你们是宪宪的朋友，当然可以免出事。 得了，精还是他苏百从精，这里哪个人出事过不了呢？不损失自己利益，又恰好卖了个面子给丁宪，帮着小丫头把面子里子都做足了，既树立了在同学面前的威信，又恰如其分地点了下两人的暧昧关系，让在场的男士们知难而退。论做人，谁都比不过苏百从。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夜幕中不见月光，风肆无忌惮地刮着，迎面扑来一阵寒风，刮着丁宪的肌肤。路上萧条，雨珠越滚越大，在漫天雨幕中好似一片片穿好的珠帘。周思月有点喝多了，不过他不上脸，属于越喝越白型，就是耳根有点泛红。走出酒店的时候，他身子微晃，丁宪忙伸手搀了吧。周思月下意识地想撑住门，丁宪及时冲上去，被人一把捏住手。微黄的灯光下，周思月蓦然转头，撞进一双氤氲的眼睛里。丁宪微微仰着头看着他，眼眶在这缠绵的夜色里泛着水光。臂膀宽厚充满力量的男性身体，肤如凝脂风情万种的女人魅力。尽管外头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，包厢里觥筹交错，推杯换盏，但整个世界丁宪听到的只有自己疯狂而热烈的心跳。丁宪不懂，只是牵个手而已，他居然面红耳赤，连呼吸都不畅快了。周思月也不懂，一年而已，他怎么就被人惦记上了？ 周思月，你今天回学校还是回那边？ 邢路飞的声音从后面传过来，周思月和丁宪两人跟触电似的松开了手，别开目光，心思百转，根本没听见他的问话。没人回答，邢路飞觉得奇怪，走过来戳了戳周思月的后背。 哎，你俩堵这儿干嘛呀？ 丁宪惊醒，忙跨出去，乖乖站在酒店门口的石柱边上等。周思月则缓缓往外跨了一步，插兜立着，大理石灯光的投影下，男孩的背影格外修长。他脸色惨白，耳根边上泛着微弱的红。邢路飞又问了一遍， 问你呢，今天回学校吗？ 周思月这才听见，他低头垂眸睨了他一眼，缓缓摇头。随后苏百从结完账，穿上西装从里头出来，他看了眼丁宪，对邢路飞几人道， 要不然我让司机把车开过来。 邢路飞倒也识趣，看了眼机航道， 哦，不用了，几步路我们自己走回去就行，时间还早，要不让小师妹带您到附近的晋春园逛一逛。 丁宪回神啊了声，忙摆手说， 哦，下午逛过了，师姐我跟你们一起回去就行。 哎，那就再去别的地儿逛逛呗，现在才八点不到呢。嗯， 丁宪确实不好再说话，微微低了头。还是苏百从看了眼丁宪，替他解围， 我也得回酒店了，十点还有个视频会议，我先跟你们一起回学校，然后等司机过来接我。 苏百从发话，邢路飞也不再多说，拉着微醉的姬航，另一只手去拖周思月的胳膊， 走吧。 周思月微微挣脱，一言不发地插兜走到最前面。邢路飞拉着姬航，眷念地看了眼周思月颀长的背影， 不情不愿地跟在后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我们下集再见。